以下节目部分内容涉及不当行为及惊吓情节，可能令人情绪不安，敬请网友留意。 咁啊，翻到嚟啦！我哋出到解封第九集嘅第二节啦，跟住有我荣少， 喂，我系仙人， 系我系一文。 咁啊，今集讲咧就系狂性大发，因为都即系都好唔开心嘅呢个。好啦，咁啊，阿仙人答一答啦，啲网友问题啦。 系，我答一答啊，冬天长先，譬如就我哋其实会讲嘅，你唔好将我哋啲剧情 咁多 透露出嚟。 系。 你再系咁咧，我最多唔出嚟嘅啫。我话俾你听， 仲系唔好玩踢爆，一定会讲你所讲嗰套戏嘅。 踢爆系好危险嘅事嘅。 好，今日先人讲讲啦。我哋有嗰单，我头先我哋讲呢一单葵盛东村精神病案咧，就持刀斩人案啦。咁其实都有啲枝节位。 其实啊，嗰、那个阿莲姐啊嘛， 莲姐系 莲姐个仔咧，系听到知道佢阿妈出咗事咧，佢系冲咗出嚟咧，谂住抢嗰个头先嗰个有个其中有一个差佬咪攞支失足警棍嘅，佢系谂住抢嗰支警棍嚟搏嗰个精神病嗰、那个，不过就俾当时就俾嗰、那个俾啲差人制服咗啦，因为即系精神病有度大镬，就系你打佢有罪嘅，佢打你冇罪。 哦，即系你所讲白卡一卡旁身， 一卡旁身、啊、就世界通行嗰个大王， 系啦，咁佢仲大声嗌话你斩我阿妈咁样， 咪咯， 跟住警察就及时阻止啦，即系 同埋警察嘅条例就系你制服咗嗰、那个， 就唔可以再俾佢受伤， 唔好理佢系咩事， 你要保护佢添， 你制服咗个犯人咧就唔可以再用多余嘅武力噶啦， 同埋你要保护佢添噶， 系啦，不过黑警就别论啦吓，如果正式系警察就 系 咁嘅， 系你因为佢已经系一个受保护嘅 疑凶， 系 啊。疑犯 因为未经过法庭的审判定案咧，系佢都是疑犯， 都未算有罪。 系啦，佢唔未有冇罪啊？法庭定 案系啦， 法庭判噶嘛。 好，佢系0105啊。 嗯， 去睇一睇我哋嗰个位置啊， 系啦。 咁其实圣阁楼同埋圣安楼咧个距离咧就唔系好远嘅啫。 嗯， 系啦，一落嗰度咧就到噶啦。好啦，其实中间咧嘅侧边嘅位置呢一张图睇唔到出嚟啦。其实系一个咧。儿童休憩公园嚟嘅，系啦，咁嗰度案发时候咧，就有唔少嘅儿童咧，就目击呢个凶手直情凶手揸住刀行过啊，滴住血行过，系睇到噶，系啦，因为呢一个案件就会牵涉到另外一样嘢咧，我哋之后会提及一件事情嘅，咁其实呢个凶徒系有目的噶，系啊，冲住呢个管业处而嚟啊，系啦，好嗱，咁我哋咧。讲多少少咧呢啲好啦，翻嚟先啦。好，我哋讲多少少咧呢单案件嘅后边背后啲人嘅少少故事啦。其实呢个死者嗰个管业主任咧，即系郭先生啦，佢就35岁嘅，案发前3日先至临时调更到呢个嗰度，呢一个葵盛东呢一度咧做呢个顶更啫，系啦。即系顶一顶，可能讲紧两日之后就会走噶啦。调咗两日之后就好唔好彩就遇咗呢单案啦，不由分说咁啊，那个凶徒就怼佢啦，揾把刀砍插啦。咁而呢个咧，死者莲姐咧。咁咧，通常咧，佢哋喺呢个梯嗱，你知啦，接呢啲咁嘅工作翻嚟做嘅时候咧，穿猪仔啊，钉三牌呢啲咧，通常就唔会一个人做嘅，通常几个人做嘅，因为每人做啲咁啊，快啲啊嘛，咁啊又倾下闲偈望闷啦。咁其实佢就约咗个同乡咧，就喺嗰度一齐做嘅，一齐整呢啲嘢嘅。咁啊，即系嗰日啱啱得咁巧啦，个同乡又 临 时有啲事，总之冇嚟到，咁就得佢一个喺度咯。如果喺梯间嘅话，有两个人喺度，得两种情况出现嘅啫。一就两个都被人斩，一就一个帮一个拖，咁两个咧都 系大镬。 都系，总之我觉得个结果咧，可能仲会多一个 死伤者，至少 啦。咁啊，咁可能咁讲啦，佢个同乡又可能叫避过一劫啦。咁后来咧就调查指出咧，凶徒系因为受邻居嘅噪音而癫嘅发狂嘅。好啦。另一樣嘢就係原來個故事嘅嗰個背後咧，呢一件事件嘅背後咧，兇手就曾經試過因為呢個噪音問題，就去呢個管業處咧投訴過好多次，同埋要求調遷嘅。但係當然啦，你話調就調咩？不得要領啦。 喂，其實佢引發佢精神病咧，呢件事係發生10年5月噶嘛？ 10年5月冇錯。 五月有咩事啊？ 5月8號。 五月八号系五月八号咧，就啱啱第二日咧就系星期日嚟嘅。 系， 咁系咩节啊？ 五月八号，五月九号端午啊， 母亲节。 哦哦， 同埋同埋咧，佢就即系、就是、你对你阿妈麻麻地嗱咁样，佢嗰、那个咁啊，佢点解会引好容易引发佢精神病患？因为我都接触过精神病患者。 嗯， 嗰、那个五月佢。前几日咧啱啱夏至， 嗯， 夏至你知最热， 最热系啦， 最热个人就容易燥啦。 嗯， 母亲节会点啊？ 嗯， 左右隔篱都啊，可能佢就成日听到啊，嗱，佢老婆同佢分开咗啊嘛。 嗯， 咁啲人系咁啊，话点去边度食饭啊，庆祝。其实呢样嘢最大节前后咧，你发觉最容易啲精神病患发作。 私人独憔悴啊嘛， 系啦，即系个个都开心。你唯独是你一个人 系啊， 系啊，佢好容易引起佢嘅，佢发作嘅病情，个个都好开心啊，同阿妈去边度食饭，边度食饭， 冇错， 唯独是佢啊，就戆居居， 即系好似俾呢个世界遗忘咗， 系啊 嘅一个人， 系啊，所以佢仲点解佢会特别燥咧？真系， 嗯， 同埋都。一个精神诶，不呢个我哋第四节讲 系啦系啦，嗱我哋去埋咧诶零一零七啦，系啦，就去嗰个大堂，系啊，去嗰个大堂个位置啦。其实嗰两个伤者咧，同埋即系一个管业处嗰个职员啦，同埋嗰个街坊咧，都系搞到咧，即系好惨啊！成地血同埋啲杂物咧，即系啲嘢整到周围都系乱七八糟嘅。好，去埋呢个零一零八啦，系啦，现场搜证啦，系啦，好，去埋零一零九。系啦，呢、这个就系、是、当然系嗰、那个 斩人现 斩人嘅现场啦，咁啊周围堆血啦。好，我哋去埋零一一五啦。好啦，这个、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喺个报章度cut 出嚟嘅一张图啦，就讲嗰、那个时序啦，同埋嗰个情况啦，经过啊，系 佢以前无线嘅迪比亚路啊。即系模拟世界杯嗰个咧，系啊。 好，我哋最尾去埋呢个一六啦。 嗯， 系啦，呢个就更加之详细啦。去到边度就讲佢点样行啊，咁跟住啲人啊走啊，系啦。呢个我都系最详细嘅，因为你先知道佢嗰个成个走个方向啊，点样嘅。 嗯， 好，翻翻嚟啦。好啦，啱啱好咧一节半嘅时间咧，我哋讲第一单案。 系 嗱，我想讲咧第二单案咧系真系好 sad 嘅，系好唔开心嘅。 嗯， 但唔开心我哋都要去讲嘅。 嗯， 系啦，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因为呢一节咧就比较系会阴沉少少，我哋都唔会有咩笑容。平时我哋好似之前有几集咧，我哋不停咁笑，而家唔会。 嗯， 呢一集好啦，讲一讲啦，第二个案件咧就讲呢个元州村。或者叫元州街村啦、安安幼稚园嘅斩人案，咁、那个日期咧就系、是、发生喺呢个1982年6月3日嘅下午1点左右。 嗯， 咁呢个咧地点咧就系、是、长沙环嘅元州街村啦，即系而家嘅重建咗嘅元州村啦。 嗯， 咁当日嘅四座地下嘅安幼稚园，嗱，其实安幼稚园系一个地方嚟嘅，即系一个点。 嗯， 其实呢一个凶手咧，佢系差唔多喺自己屋企一路落街、去安幼稚园，跟、住再去埋球场，喺度系无差别杀人事件嚟嘅呢个，即系而家以而家嘅言语去讲啦吓嘅无差别杀人啦。 嗯， 咁样嘅，咁成个事件咧系造成咗咧6死44伤。 嗯， 咁其中咧四个死者咧就系、是、幼童嚟嘅，系啦，好啦，咁呢个凶手咧，我觉得就我唔介意讲一个名，讲多几次噶啦，咁、就叫做李志恒，咁当年犯案嘅时候系28岁。好啦，咁我开始讲个案情啦。咁、案发当日咧就患有精神病嘅李志恒咧，就系、因为佢拒绝啊食药，咁就同佢屋企人咧就留咗上嚟啦。咁同佢同住啦，就有佢妈妈同埋佢个阿妹嘅。阿妈妈咧就当日咧就系46岁，咁、就佢阿妹就18岁。咁佢咧就发生争执，咁佢咧就攞刀咧就首先就将佢妈妈同埋佢个妹。杀咗，捅死咗，系啦。咁如果你话就咁一单普通嘅伤人案或者一个叫做凶杀案，通常咧而家我哋见得最多咧就系你一个空间入边做呢单案咧，个人就会平静噶啦。 嗯， 但系咧呢个李志恒咧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只系净系带住把刀落街，好似上一单案咁带把刀喎，佢做啲咩啊先人？ 仲有一把木锉同一把三角锉， 系啊， 佢仲有， 即系总之一啲好尖锐嘅物体插晒个身入边， 系啦。 跟住最恐怖嘅地方咧，佢嗰种装备嘅犀利咧，除咗嗰啲锉啊铲插喺度之外咧，佢仲要揸双刀啊， 系啊，两把菜刀， 系啊，双刀啊，两把双刀，咁好啦。佢咧呢、這个失控咗嘅凶手咧，佢揸住呢把刀咧就冲咗出门口，佢就沿住呢个佢自己住嘅地方咧，就周围去离了啦，就斩人啦。咁佢咧离开咗寓所之后咧，就先后喺个楼梯嗰度附近啦。就首先咧就整伤咗咧，一对姊妹嘅，系啦，就刺伤一对姊妹。跟住好啦，佢就落到电梯口嘅大堂嗰度咧，就见到对拇指行过， 系 再攻击埋。 又顺手， 顺手啦，系啦，拖埋，咁嗰几个就受伤啫，就冇死到嘅。跟住咧，呢、這个最恐怖啦，最恐怖嗰、那个 情节啦， 情节啦， 嗯， 就去冲咗去四座地下嘅安安幼稚园， 嗯， 好啦，阿仙人，我想你讲讲咧，当年嘅幼稚园系咩环境啊？即系嗰个布置。 当年嗰啲幼稚园咧，那个警咩嗰、那个警戒性系极低嘅，你开门随时一来佢可能想吸客啦， 嗯。 你又望到入边啲学生上堂啦，同埋系嗰度门咧一开，随时入得去嘅，即系冇而家咁保安咁严密嘅。咁你想可以想象一个狂性大发嘅人走入去里边会发生啲咩事咧？ 有四个字形容叫虎入羊群， 系啊， 嗰班真系一班待宰嘅羔羊，如果对于呢、這个精神病患嚟讲，咁啊，幼稚园咧当时只系关，即系生咗一个咧好矮嘅木栏嘅啫。 即系防啲细路仔出嚟 嘅啫，系啦，即系防入唔防出嘅，即系啦，即系惊，即系防出唔出啊，即系惊啲僆仔出嚟就唔惊人哋入嚟嘅， 系啦， 咁就冇关上个大门，可能会唔会同以前咧嗰个通风系统有关啊？ 冇冷气， 冇冷气， 系啊，以前八二年应该未有冷气， 未有冷气， 系啊， 咁啊，轻易闯入咗之后咧，咁啊袭击幼稚园入边咧就六十个师生啊，咁好啦。直到有个清洁工听到入边啲人嗌救命，就冲入去望，就其实佢就喺度嗌，就先至喊住出嚟同人讲话，啲即系有神经病讲斩人啦，我唔讲嗰个字啦，咩乜佬斩人唔讲，咁跟住咧个凶手咧就受咗呢一样嘢可能嘅注意力，就真系出翻嚟 门口， 系啦，佢喺入边已经搞咗一轮嘅啦，喺入边。咁啊，根据咧我睇翻啲报道咧，有一个叫做游姑娘，系当年咧系一个老师嚟嘅，而家都好大年纪，我喺其他嘅YouTube 上面咧嘅节目度睇到嘅，即系嗰个我好佩服嗰个 姑娘， 当然佩服啦，我亦好佩服嗰个制作单位嘅，即系当然大家都系行家啦，大家都系网台，但系我都佩服佢嘅，即系揾到当事人出嚟讲，佢话咧直情佢系当日佢哋系上咗长牛堂噶。弹紧琴，弹紧琴，跟住佢听到后边都系弹紧琴啦。啲僆仔嗌啊，一拧转头嘅时候咧，已经有咧三个小朋友咧伏咗喺度，而啲凳系冧咗噶啦已经。但系个凶徒咧已经好快咁样喺度捅咗几刀。阿先生可唔可以形容下当时个凶徒捅嗰时候嗰个？ 哇！佢直情有个细路仔咧，俾佢捅完之后咧，见到地下咧。是成个心跌咗出嚟，有个心反喺地下度咧，即系佢一通一插佢就掹，成份 扯都 叫，一叫就扯，唔系佢应该用嗰种三角放血嗰只三角锉，嗰只叫刮刀嘅，其实嗰只仲死，嗰只死得仲快，同军刀一样。 所以咧，跟住嗰个姑娘都话咧，佢即刻叫嗰啲同学仔。走入厕所度避，咁啊当然啦，有啲就已经佢已经伤咗啦，成啦，咁样嘅，咁佢哋都好历历在目，话嗰件事情系，即系到而家大家都好有阴影，好啦，咁跟住咧，嗰个凶手咧再走去呢、這个附近个球场嗰度咧，就见人就劈，见人就斩，好啦，咁啊警察啦，咁就。到场啦，咁样系啦，咁咁啊，讲个警察之前咧，我哋不如睇一睇啲图先， 系啦， 0202先， 系 啦， 走避紧。 当日啦，无论系街坊，或者任何见到呢个事件嘅人，第一件事一定系走，系啦，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警觉嘅，都讲嗰四个字，乜乜斩人啊咁样嘅，咁啊。 個都走啦，爭相走避啦，見到咁恐怖咁，大家都見到呢啲相係當年個圓洲村、圓洲街村嘅狀況，不過而家已經重建咗噶啦，已經。 唔係嗰陣時啲設計好似嘅，你睇翻而家嗰個咩啊？平石唔係平石，彩虹之前嗰個咩？彩虹村就係咁樣，佢以前都好興係咁樣嘅設計。 平石村都係咁啊。 係平石都係咁啊。 不過平石村係斜路。 係啦。 呢度係一個平嘅地方。好啦，去埋零二零三，睇埋呢幅圖先至去。嗱，呢一個咧就係當年嗰、那個。凶徒，阿仙人可唔可以评论一下个嗰对眼神？ 哇，佢真系正宗系有精神病患嘅，嗱目露凶光啦，同埋嗰个有少少散缓啊，佢凶你好容易睇嘅，嗰啲精神病患嘅咧，佢对眼凶得嚟咧系冇系啦， 冇乜焦点， 佢唔会 focus 某一样嘢，佢系得个凶字啊，同埋哇佢冇讲得少啊，恐怖有力嘅， 健石啦都叫做系啊，都叫健石啦，好翻翻嚟先啊。翻翻嚟，好，翻翻嚟先。好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节我哋继续跟进翻呢单案件嘅，转头见。